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今晚呢都可以讲一样嘅玩具系即系而家都仲有嘅。不过諗对我同阿聪嚟讲呢即系如果我哋仲会去扭去买嘅话都系情怀居多啦。 你讲到个扭字就好明显啦扭蛋啦即系。 系啦因为点解会讲起呢样嘢呢因为我就早两日我都同个仔呢行过因为你枕住有时候喺啲商场嗰度呢你就见到可能有个地方就画咗出嚟就摆咗可能几十部嘅扭蛋机喺度。 一排过横打横。 咁我就觉得有啲情怀已经改变咗㗎啦咁因为呢即係以往大家都知呀扭蛋机嘅话通常你都入银仔㗎啦。 係呀。 咁但而家有啲新式嘅呢就係俾你拍八达通㗎嘛。 我諗緊係咪因为关嗰个嘅一嚟方便啦二嚟个价钱事呀以前其实扭蛋呢五蚊十蚊都有㗎嘛。 有啲咩再平啲话你咁贵㗎啦已经扭緊 嗰啲一蚊两波仔㗎啦。 因为我系玩嗰啲嘅啫喎。咁去到五蚊十蚊话你好后期㗎啦已经系。 通常就话咧，我哋有时会中意一啲漫画嗰啲咧，系因为鸟山明开始睇下漫画喺叮当咁啦。我其实扭蛋咧都系因为龙珠鸟山明开始嘅，因为嗰阵咧龙珠开始出嗰啲扭蛋咧，嗰阵我记得系五蚊噶。 哦，系啊，系佢后屘开始系啦， 就开始扭啦。 因为我就扭开啲 cheap 嘢啊嘛，咁都可能系嘅。头先阿聪讲得啱嘅，即系可能而家你扭一个扭蛋闲闲地都可能要廿蚊啊、卅蚊啊，甚至乎再贵都有嘅。咁你即系下下都入咁多个。大銀落去你知啊，因為扭蛋機佢唔收紙幣嘅，通常都 係 即係你一定係要唱大銀，即係可能例如話十蚊銀啊、五蚊銀啊咁。咁啊，與其要你咁重攞咁多銀仔嘅話，不如八達通俾啊，即係方便簡單好多啦。咁、但我就覺得即係有違咗本身扭蛋嗰個嘅意義同埋精神。 點解？ 因為有時候咧扭蛋，我唔知阿聰過唔過，即係諗翻細細個時候，你係好向往嗰個聲啊。當你咧即係咧掉個銀仔落去啊，卡住咗啦，咔咔咔。咁样咧，跟住后屘个蛋跌出嚟，系成个 package 噶嘛，嗰个声系一个享受嚟噶。 系啊，呢一方面我就不太享受个制作过程嘅，我比较着重成果。 你知唔知点解先？因为其实本身扭蛋呢一样嘢，佢英文叫做Kashubon， 系， 即系佢呢一个名系点嚟？而家呢个 Bandai 注册咗嘅名嚟嘅， 系 呢个英文名。咁其实佢嘅即系成个意思咧，就系讲紧，就系话当你入钱落去之后。即是个声啊、跟住你扭嘅时候嗰、那个即是胶囊啊嗰、那个球啊喺嗰个机入面转动啊最后咩跌落嚟旁嗰一下。即是其实成个声是由呢一个过程演绎出嚟咁样嘅。个名嘅由来系咁。咁所以你话呢一个系咪一个精神嚟先。 即 系 要改一改名 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其实呢我记得我曾经都分享过啦就系、是、我之前试过就系、是、又系唔知即系将军澳一个商场嗰度。咁、我仔又系要女话扭蛋咁扭啦。咁嗰时候就呢个八达通机嘛。 系啊。 咁最后尾仲要食钱添。 即系会你追返未啊 追唔到啊。 试完系嗰阵你嘟完之后但系冇嘢出现之后话要去追返但系追唔到嘅。 追唔到。因为打电话去因为首先通常你都知㗎啦以前我哋再回溯返以前通常咩地方有扭蛋机啊即係一系就士多啊 玩具铺出面囉 文具店啦 精品店啦 精品店啦咁即总之你部机出唔到嘢好简单啫你行入去搵个职员同佢讲佢俾返钱你又好啊帮你打开部机又好啊总之你就可以攞返嗰啲嘢啦。咁、但係我之前讲嗰个就係话喺个商场入面嗰啲机呢隔离系冇人嘅。 系死无对证啦。 咁跟住你搵一个所谓嗰个商场职员嚟讲，佢唔关我事噶，呢啲机唔系我负责噶，咁佢话你不如去嗰啲机嗰度咧，你搵佢有个联络电话俾你嘅， 系 你打个电话搵嗰啲即系负责人啦，咁你打去。 揾嗰啲人，咁首先我唔知系咪因为即系放假嘅缘由啦，即系你知办公时间以外冇人接电话，合情合理系咪先？ 系。 咁啊，于是乎咧留言俾佢啦，咁但系点知一路都冇回音啊，一去就冇回头嘅，留咗 message 俾佢，咁我亦都冇再去即系追究落去啦，呢一件事就即系过去就算啦。咁但系自此之后咧，我就对于即系用八达通嚟扭蛋咧，我就有一个唔太好嘅阴影啊。 系。 咁所以咧，即系我仔之后咧，佢就算啊见到有啲扭蛋机话，如果系拍八达通嘅话咧，我即系都可能同佢讲喂就唔好啦，之前咪试过坏过唔得咯咁。 哇！你乘机啲理由氹细路仔喎。 咁但系都一个好合理嘅理由啊，系咪先？咁我个仔都好明白，因为佢系真系睇住见证住咗领嘢啊嘛。 不过呢一个大势所趋，其实枕住咧，我谂越嚟越多嘅扭蛋机啊，都系会用八达通噶咯。 呢个可能系，我唔知嗱呢一个后话。咁但系我想讲话早两日咧，就咁啱就撞正，因为去咗个商场嗰度咧，佢都有一部分嘅扭蛋机咧系用八达通嚟付款嘅。 系 咁，但系咧，另外有一部分咧就唔使嘅。 系 咁，我仔见到唔使嗰堆咧就发光啊，对眼系咪先？ 阿爸呢一个唔会食噶啦，食都冇问题啦， 冇错。咁好啦，咁啊好啦，因为再加上佢嗰个商场咧，真系有一个嘅 counter， 系 咁应该嗰人就系负责嘅，佢就帮你唱钱，同埋如果 touch wood 有事帮你去开翻嘅， 佢应该唔会开翻俾你嘅，但系佢可能俾翻钱你，定系睇下点样样。因为你知而家嗰啲扭蛋机咧，佢进驻商场嗰啲嘅职员咧，佢未必真系可以开到机， 系 好似有时候咧，系有时候你可能好似啲格仔箱咁样咧，即系佢唔系负责嗰啲商品嘅，佢只不过系睇门口咁解嘅啫。咁有啲咩事嘅，佢咪帮你联络翻嗰个人啦。咁所以佢最多可能俾翻钱你啦。咁但 anyway， 咁我就同个仔就话好啦，既然呢一啲机就唔系啪啪达通嘅话，咁可以即系扭啦。咁我又俾 budget 佢嘅，即系好似唔知俾卅蚊咁样样 budget 咁。咁啊睇下佢想扭啲乜嘢嘢啦。咁我自己都留意下啦，因为其实我讲真好都好耐冇扭蛋啦，咁我都好好奇嘅，即系点解会同佢去开个题，都想了解一下而家嘅嗰啲嘅扭蛋机咧，通常系扭啲咩出嚟？ 系 即系嗱，因为我真系好耐冇去跟进过，咁我发现即系同我细个嘅时候咧，扭嗰啲嘅玩具都几唔同下。 我哋细个扭啲咩多啊？比较一系印象深刻嘅， 但系即系通嗱，如果即系攞我细个嗰啲啊，我细个嗰啲嗱，通常都系 唔好讲一蚊两蚊嗰啲，讲翻五蚊嗰啲。 五蚊啊，即系 一蚊两蚊你扭波波啊啫嘛， 即系弹弹波啦， 同埋扭糖。 同埋有啲咩咧？有啲系你以前哇，呢个真系好多嘢讲，但系转头可以讲下。即系例如嗰啲咩，你掉上墙嗰度咧，超咗佢慢慢跌落嚟嗰啲， 好似鼻涕咁，有个手喺度噶 啦。系啦，有啲就会伸长啊，拉住条嘢咁，揈下揈，可以玩摇摇咁玩啊咁。咁即系嗱，嗰啲唔讲啦吓。咁如果你讲紧即系坐底要五蚊嗰啲，咁嗰阵时候高达咯，最多都系啦。即系嗰啲高达咧，就有嗰啲好似塑胶啊， 系 咁啊整出嚟之后咧，咁你通常咧即系佢就喺嗰个波入面啦。咁就散开晒嘅，你 砌翻啲手手同埋嗰对脚咧，就唔系砌两只脚嘅，系总之个下盘砌翻上去 噶，即系组装翻咁样样啦。咁呢一个其中一个啦，高达啦嗰阵时候，龙珠都有嘅， 龙珠有， 龙珠就真系哇，龙珠都有几种添啊！嗰阵时候咧最 cheap 嗰只龙珠，我唔知阿聪有冇扭过， 系 一只。一隻冇分析嘅膠， 喂，我就係想講話，應該我同你個年代雖然差幾年啦，但係有一個分別係咩呢？因為我見我阿哥以前扭嗰啲高達又好，龍珠又好啦，好靚嘅，而家覺得好正係素色咯，就係、是、譬如一個淺藍色嘅素色或者肉色嘅素色， 你覺得靚啊？我覺得好。即系点讲啊？即系好冇诚意嘅，但系因为嗱，讲真，嗰阵时候你要求得唔多啦，因为嗱，其实你都知道玩得扭蛋嘅话， 即系要求冇咁多啦。 佢嘅奇妙之处系咩呢？就系佢系一个好廉价嘅价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拥有一隻嘅玩具。 喂，但系呢个系只不过应用翻喺嗰那些年咯。 系 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譬如而家近排咧，咪讲啲食玩玩具啦，唔讲扭蛋住啦，啲食玩咧佢出一啲 3.75 寸嘅一啲无面超人公仔。 等下先，嗱，我知道你讲边啲，即系因为我哋有个同事不停入手嗰啲， 嗰个一定唔系冯志峰， 我唔讲边个， 佢早两日先攞俾我睇， 即系成间公司有边个做埋一堆3.75嘅蒙面超人玩具，除咗佢之外， 即系剪下声嘅时候，喂阿聪牙睇下咁样， 就话你知，因为其实嗱坦白讲， 系 嗱你讲呢一类咁样3.75嘅玩具咧， 靓咗好多， 唔系呢一个嘅玩具，你真系认真谂一谂啊，呢啲食玩，佢 target 嘅系俾边啲人买先得噶？即系你谂下，你行去嗰啲油麻地啊、旺角嗰啲咩玩具商场啊，全部系一啲即系可能30-40岁先至走去排，仲要系成摞咁入嘅、啊，你知 道。不过谂回忆翻，如果呢啲食玩咧，以前即系那些年嘅话，应该都冇咁靓嘅，即系但系就系、是。 变翻而家，即系廿几年啦。我哋即系小朋友都变大朋友啦嘛，即系做翻相对应嘅高 quality 啦。我谂 而家其实真系好夸张，因为嗱，讲真，以往有 quality， 你可能系玩十二寸嘅即系人偶，你先至会有嗰个嘅仔细度噶嘛。 系 咁，但系唔系咯，而家嗱。首先六寸已经做到先啦， 都做到啦， 系咪先？咁你而家再进一步系咩咧？三点七五寸都开始行紧嗰啲方向啦。不过真系，我又觉得讲开扭蛋咧，因为我头先讲起咧， 系 就系话早两日行出去睇嘅时候咧，我觉得即系而家咧，同我以前细个即系扭出嚟嗰啲玩具，以前扭咧，即系主要都系一啲即系。某一啲嘅动画卡通嘅即系人物角色啊、机体啊为主嘅，咁我发现咧而家都有， 系， 但系咧另外亦都多咗好多系一啲嘅配件 accessories 嘅，咁啊例如尤其如果你中意玩即系可能六寸公仔啊吓，佢六寸或者大少少细少少嘅配件都有嘅，咁但系总之嗰啲配件系咩咧？系可以俾你我嚟夹落去玩其他唔同尺寸嘅玩具人偶嗰度咧，可以一齐玩嘅，咁当中咧有啲都几即系我对于我嚟讲啊吓。一个 idea 系几新鲜嘅，例如系嗰啲即系香港嗰啲嘅著名嘅美食啊，咩餐蛋面啊， 系 即系好似嗰啲景品咁样，餐蛋面啊，咩咖喱鱼蛋啊，种种啊，各方面咧，咁我觉得都几新鲜下嘅，对我嚟讲感觉吓。咁关于扭蛋咧，转头翻嚟咧，我哋可以继续。休息前咧就讲开即系个扭蛋啦，咁我觉得即系而家咧嗰啲嘅扭蛋机入面嗰啲嘅玩具咧，其中有即系一大部分啊，系扭一啲咧真系叫做配件啦，系俾你可能夹其他玩具玩啊，尤其是可能系。即系六寸公仔，因为以往大家都知咧，通常做一啲配件咧，都系做十二寸嘅居多。 系， 即系十二寸，你讲紧啊，例如武器啊最多啦，枪啊、刀啊、剑啊呢啲。 因为嗰阵个市场大啊，但系而家六寸都做到咁多咁逼真咧，变咗佢六寸开始有一个新嘅市场，俾人哋开始喺度即系搞下生意啦。 系啊，所以你见其实好多人咧，即系尤其是想出一啲玩具嘅配件嘅话咧，六寸都会系佢哋考虑之一啊。咁即系例如话做好多情景啦，台啊、凳啊。 好多好多， 通常系成个 package 一个 box set 咁样出嘅。咁而家连呢一个嘅扭蛋市场都进驻埋啦。咁啊，头先我讲过其中即系一啲嘅可能香港特色美食啦，又或者即系一啲例如系六寸嘅扭蛋机啊。 嗯， 即系谂下， 我知 道同样地系俾六寸人有扭嘅扭蛋机啊。咁啊，我觉得即系几得意嘅，其实 系啊。你头先我已经系喺广告之前忍住唔讲噶啦，因为你提到话一啲香港美食，我对上一次扭蛋咧就系几日之前。就因为见到咧，佢有一个嘅香港冰室美食啊，即系你好多好特色嘢嘅，譬如你见到有肉丁面，或者有煎双蛋叉烧，或者 其实啊 菠萝包， 个样系点嘅咧？个样咧就望落有时候你咪去开嗰啲唔知日本餐厅啊，咁通常佢咪有个即系亚加力胶嗰啲玻璃柜咧， 系啊， 咁就系爱嚟咧，即系装咗一啲即系模型砌出嚟嘅一啲嘅食物样， 食物样， 咁佢只不过又将嗰个食物嘅模型 变做六寸， 变系啦缩细咗， 系啊， 但望落个样都几。精緻下嘅，咁點會即係忍住唔講，好似一套戲咁咧嚇？ 唔係一套戲，係因為我一心係諗住扭啲好香港特色嘅嘢啦，譬如你扭個菠蘿包都好，或者扭一個蛋撻啊，扭一樽奶啊咁樣啦。我扭出嚟嘅係蛋治咯，其實個蛋治我覺得係好冇個性，因為我一心仲要20蚊喎。 嗱呢一個我就真係想話， 好貴啊！其實我覺得， 認真我真係覺得好揾錢啊！呢一樣嘢係，因為嗱講真，你開一個帽，你印一件，哪怕係蛋治又好，菠蘿包又。又好啊，咁基本上嗰个开发成本咧，其实系真系好平， 系 咁而佢而家放喺个扭蛋嗰度咧，佢20蚊扭件蛋纸出嚟，你真系写一件蛋纸都未必需要咁贵、啊， 同埋有时系扭呢啲扭蛋咧，有啲好赌博心态，其实由以前细个扭第一粒扭蛋已经咁样谂噶啦，即系有啲人系会谂话，哎呀，我扭龙珠，我要扭悟空出嚟，点知扭第一粒佢出咗个悟饭，第二粒扭无限，跟住谂住，喂，冇理由咁邪门啦、啊，第三粒扭又出多个无限。俾你，即系呢啲嘢都系自己平时细个一啲嘅经历出嚟咯。 冇错，咁因为的确你好多时候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即系所以嗰阵时候扭蛋先至有一个价值就出现啦。因为喺嗰个年代以前啊，讲紧系，你冇咁多 即係一啲嘅鋪頭啊，而家會即係將嗰啲扭蛋入面嗰啲嘅蛋咧，係會拆開賣噶嘛？ 係啊，其實呢個分兩批咯，呢、這個 係啦。嗱，以前又少啲或者係難揾一啲嘅，即係就算當然你揾到嘅話，那個價格一定係會貴啲啦，因為物以罕為貴啊嘛。 係、 咁，但係當時咧，即係好似我哋呢一啲學生哥啊，咁啊，如果係扭蛋，假設你係真係有一種嘅強迫症嚇，就係、是、我一定要儲齊一套嘅。係咁嗱，往往你就係啦，為咗要得到你想要喺嗰個嘅即係扭蛋機啊， 嗰、 那個、 一 set 入邊啦， 嗰 set 入邊喺嗰個嘅即係出面嗰、那個招紙嗰度啊，商品嗰個介紹咧，啊有一個零零四四你好想得到喎、 嗯， 但係佢寫到明㗎啦，你通常都有時候會嘅，見到就係佢寫到明咧，就係話咩激罕啊嗰啲咁樣咧，咁你就知道一定係唔易抽嘅，咁但係為咗你要抽呢一個嘅即係扭蛋咧，你會係願意係有嘅話就揞落去啦，有嘅話就揞落去啦，咁當然就係頭先好似阿聰講嗰種啦、你會儲一大堆。所谓即系 重复又重复咯， 系啦，重复嘅即系一啲嘅产品，通常都是一啲唔系太受欢迎嘅角色啦 吓。同埋你讲个强迫症咧，就系话点都要凑齐一套啊嘛。我见过啲再强迫症系咩咧？就系佢系一定要抽一套，佢唔要买一套啊。因为曾经都有 friend 咧系好中意，譬如要一套嘅一啲嗰啲叫武名啦，小肥肥一族啊。 系 咁变咗就话不如咁啦，我去开油麻地嗰啲玩具商场，我见过。诶，贵的多咯， 帮你买成 set 啦， 系啦，跟住下一个， 唔 系，下一个就唔得咁贵。如果我系抽，话唔定我一条龙服务一抽晒，佢全部都中冇重复。 哇，佢会唔会太天真啦？ 咁佢应该系买六合彩 咁。佢应该系冇乜抽扭蛋嘅经验喎，其实嗰个位。 所以我到好后期，我都个玩法咧，我会系如果要储一套嘅话，我会宁愿系真系去啲商场度买一套。同埋咧，你话一啲六寸公仔啦，其实佢而家又出一啲嘅 box set 咧，佢甚至乎系善用埋佢个空间，因为其实扭蛋咧应该系话扭蛋佢嗰个容量咁细咧，你摆唔到啲咩入去啊嘛。 嗯， 但而家有啲六寸公仔嘅一啲嘅盒 set 咧，譬如当系一啲香港嘅特色套餐嗰啲啦，佢嗰个盒嘅、那个盒啊，就成个面啊，佢可以做一啲剪接咯。譬如我之前买过一个系日本嘅一啲拉面 set 啦，入边有拉面啊，有寿司啊，有雪柜啊、冰柜嗰啲嘢嘅。咁嗰个盒咧，你系可以将佢剪到咧，好似居酒屋嘅一个嘅一个台咁样咯。 哦，但系我有时候真系唔系好舍得剪嘅，因为你讲个盒咧，有时候都系值得收藏。 都系嘅，都收藏之一嚟嘅。 咁好啦，讲到扭蛋咧，转头翻嚟可以再即系讲下啦。我哋至少抽扭蛋嘅时候啊，呢一样嘢我哋咁沉迷，究竟点样样缘起嘅咧？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都系讲扭蛋啦、即系大家印象入边都觉得吓扭蛋就系即系嚟自日本噶啦， 系啊。 咁但系如果真系要追溯嘅话咧，日本极其量可以话系将扭蛋呢样嘢咧 发扬 光大。咁呢一个嘅概念其实嚟自边度嘅咧？就系嚟自呢一个嘅美国。 系 咁啊，最得意嘅地方就是、今时今日你可能咧去美国咧都仲会见到呢啲咁嘅机器嘅。咁啊，原本呢一啲嘅即系机器咧，就唔系我嚟扭扭蛋啊，我嚟扭咩咧？ 系 扭香口胶嘅。 哦，即系我哋有时会去嗰啲嘅，譬如咩欢笑天地， 系啦，都仲会见到系啦。咁你咪有一部机零零四四入边摆咗好多一粒粒唔同颜色嘅，系啦，嗰啲嘅香口胶啦。咁其实。个idea 都系嚟自嗰度嘅，咁系因为如果真系要追溯翻最早嘅扭蛋机呢、這个概念就系即系嚟自美国啦。咁当时咧有一个人叫做 Thomas Adams， 咁佢就系即系发明呢一个嘅香口胶嘅，而闻名于世嘅吓。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就系用一啲咧即系小型机器咧去切断香口胶嘅方式嚟贩卖香口胶嘅。 系 咁啊，但系后屘咧即系佢开始嗰间公司咧就即系用呢、這、一个即系转蛋机嘅概念啦。咁喺即系1907年啦，嗰段时间啦吓，咁就开始咧就系贩卖一啲咧就系波形嘅口香糖。今时今日你都仲见到， 仲见到系啊， 系啊，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喺美国读书咧，你通常喺一啲例如话啲即系叫做 entertainment center， 即系可能有一个地方有得打机，有得食 pizza 嗰啲咁样咧，咁啊最多呢啲咁嘅机噶啦。 系 咁啊，嗰啲机咧以前就可能好简单啦，你就咁入个银仔落去，跟住一扭嘅话，嗰粒波就跌出嚟啦。咁但系后屘就多花款啲嘅，例如话由摆香口胶个位到你攞香口 口胶嗰个口位咧，中间有啲管道啊，有螺旋 转落嚟啊嘛。 咁你睇住嗰粒喺口胶咧，咁啊转啊转啊转啊咁啊，啲小朋友见得好开心。咁同埋讲紧嘅好平，嗰阵时候我记得喺美国，我读书嘅时候一个 quarter 系 即系25 cents一粒喺口胶啊。咁你兑翻即系大概$2咁样样啦吓。咁咁到后屘咧，开始你见到呢一类机器咧，陆陆续续就唔系净系卖喺口胶噶啦，可能卖下糖啊，卖下其他啲嘅即系塑胶玩具啊。咁但系同即系而家你见到个扭蛋有样嘢好唔同嘅， 系 咩咧？就系佢冇蛋壳，即系简单嚟讲， 扭粒实物出嚟啦。 冇错，净系扭个粒实物出嚟嘅啫。咁去到即系后尾啦，大概1965年嘅时候啦，咁日本嘅 Penny 公司咧就引入咗第一部嘅转蛋机，咁就放咗喺呢一个东京嘅浅草嗰度。咁当时咧，基本上你如果转一次嘅话咧，大概就系10元嘅日币。咁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小玩具啊，咁当时呢一类嘅机器呢喺日本呢係掀起咗一个热潮㗎，因为好多小朋友都好鍾意。咁而当时据我所知啊，好似话个销量呢係非常之高，係一日呢可以卖成10000粒呢啲咁嘅玩具喎。即係諗下当时即係如果银行要数钱嘅话呢，即係数呢啲10元硬币 啊，神沙啦， 都即係数到手软㗎喎，唔係讲笑㗎係。咁顺带一提啦，咁当时呢即係呢一啲用嘅转蛋机器呢都係主要从呢一个美国进口嘅。咁而入面嗰啲胶囊玩具呢好得意喎。咁当时呢係嚟自边度嘅呢？是嚟自香港嘅。 啊是啊。 所以其实香港呢曾几何时是一个玩具大国嚟 嘅。都有粉发阳光大。 因为我哋有出口好多好多嘅玩具出去嘅。咁去到后尾呢，咁就因为即係日本就见到嘩，原来喺扭蛋机出嘅玩具呢係咁受大家欢迎㗎喎。咁於是乎呢佢哋就开始啦，由呢一个嘅 B 社啦，喺1977年嘅时候呢就揭开呢个日本转蛋市场嘅序幕啦。咁喺跟住落嚟嘅几十年啦，咁就有好多人就见到嘩，原来係一个好大嘅市场，咁於是 乎 係啦，一个好大嘅竞争啊。咁所以你令到呢喺日本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扭蛋商品呢就开始百花齐放啦。因为去到即係70年代打后呢，基本上例如 Eugene 啊、Tommy 啊、海洋堂啊、 都加入啦。 都加入㗎，其实都有推出自己嘅商品啊。咁价格亦都由原本嘅即係10元日币啊，到后咪20元啊，甚至乎后咪100元啊、200元啊，甚至乎再贵啲300元、500元都有嘅。咁亦都系往往你去扭蛋究竟跌出嚟嗰样嘢系乜嘢，亦都成为咗即系日本啊呢一类嘅扭蛋公司咧，佢哋一个宣传策略。好似之前啊冲入去日本嘅时候都有提过啦，即系佢哋嘅营销策略而家系咁噶嘛。有时候咧，佢可能喺嗰张招纸嗰度，你就系望唔到入面部机嘅。 系啊，以前我其实系会乌低身咧去望上嗰个出嘢嗰个位咧，即系望下佢出嚟个扭蛋系咩嚟，或者会唔会知道到下一粒系咩嚟咧？结果当然系望唔到噶啦。咁但其实你随住日本或者呢个扭蛋文化改变咧，即系佢其实到后期都会有啲扭蛋啊，就系话会有一只系特别版噶嘛，而且特别版咧喺个招纸嗰度咧，佢直情系有个问号喺度系捆咗边噶嘛。咁到再后期就系我哋嗰次话我去日本嗰啲啦，就系佢无啦啦净系张纸系黑色嘅，净系话会吓你一惊嘅扭蛋。咁结果一扭出嚟嘅可以系无啦啦扭咗个咩鼻哥啊咁。好似窿啊，好多好奇怪嘅嘢出嚟啦。 系咁通常都系你去扭蛋咧，我成日都觉得个心态系咩咧？你俾钱唔系真系买嗰件嘅商品，而系咧你系买咧去扭嗰个过程，嗰一下嘅兴奋 快感。 系啦，因为好似我而家同我仔去扭都系噶，即系佢最开心嗰下系几时咧？就系摆钱落去嗰部机嗰阵，而唔系真系玩紧嗰件玩具嘅时候。嗰件玩具其实，你可能俾佢冇，即系我真系好确实感觉到咧，就系佢系几三分钟热度嘅， 系 即系你攞嗰件玩具你玩，你可能你 玩一阵就 玩一阵，讲紧嗰个时间系 within 半个小时， 系哇咁快， 系啊， 唔够爱啊， 系就算你即系点样爱极都好，咁佢得咁多嘢噶啦嘛，你即系最多你咪极其量可能你咪摆喺屋企嗰张书台嗰度 碌下佢啊， 偶然你咪望一望佢，但系你唔会不停攞上手系咁冇啊， 系 即系好少扭蛋。 揀係會咁襟玩，有啲真係襟玩嘅話呢，你會成日攞上手玩嘅話，應該咁講，佢就未必襟嘅。 嗯， 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啲，例如話嗰時候我有個扭蛋玩具好鍾意玩，我就成日將佢掉喺塊玻璃嗰度，佢自己慢慢跌落 嚟。好似黐落啲鼻涕咁㗎啦。 係啦，咁但係問題係佢襟唔襟玩呢？唔襟玩， 因為佢掉就會甩㗎啦， 同埋好快黐到成劈嘢都係塵㗎嘛。咁所以好玩嘅就未必襟，襟嘅通常咧就未必係咁好玩，或者係襟睇咁樣咯，係。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嗱，一個扭蛋而家佢嗰個嘅即係基本啊，基本上面佢嗰個成個嘅設計咧，有三樣嘢嘅。 係。 首先就是个即是内容啦， 是啊， 入面嗰件所谓嘅玩具啦，亦都系最吸引你要去买嘅， 你去扭嘅 地方啦，系啦。咁而跟住另外两样嘢系咩呢？蛋壳， 嗯， 嗱，个蛋壳咧，其实而家你发现咧有一啲嘅即系日本嘅即系扭蛋公司啊，啲玩具公司咧， 系 都知啊，有部分人咧其实都对于嗰个蛋壳咧都会追求嘅，因为有啲人咧佢首先啊买翻嚟嘅时候咧。佢真係可能從一個收藏嘅角度去擁有個扭蛋嘅， 個蛋殼都收藏啊？ 有係啊，有㗎。咁嗱，另外有啲係咩咧？有啲就係可能本身佢設計出嚟嘅時候咧，佢冇蛋殼，因為嗰件玩具本身已經係一個蛋殼啦。 係。 咁跟住咧，你扭出嚟之後咧，嗰個蛋殼咧，即係例如話我對上見過係咩咧？高達 機械人咯，我記得啦。咁跟住之後，搏啲手腳落個殼嗰度咯。 係啦，跟住咧嗰個蛋殼入邊咧，可能佢會變形。 係啊。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件咧，可以喺入邊攞出嚟之後，就好似阿聰頭先講啦，即係砌下砌下就變咗機械出嚟啦。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蛋殼嘅設計啦嚇。咁、而第三樣嘢，我覺得係大家。可能平时冇好留意，但原来而家一个好重要嘅元素之一嘅就係咩呢？ 係 嗰张蛋纸。 係。 嗱呢一样嘢呢，我早几日呢就话说去咗一个嘅即係玩具商场啦。咁你知而家嗰啲玩具商场呢，基本上扭蛋机你未必见到啦。咁但係呢扭蛋你会搵到嘅。 係。 即係尤其是有 散卖俾你嘅扭蛋。 散卖俾你啦。 贵啲㗎啦。 有啲就可能喺嗰啲格仔箱嗰度呢，其实就人哋成套摆晒出嚟咁样。 係。 咁我就留意到喎，因為我咁啱睇一睇嘅時候咧，我見到隔離有個哥哥仔， 嗯， 咁咧佢就即係我諗佢見到其中一套咧，我諗佢搜尋咗好耐㗎啦，咁啊最後屘佢就喺一間鋪頭入邊揾到啦， 係， 咁佢就直頭同嗰個老細講佢話老細可唔可以平啲啊咁啊，因為講價嘅，咁老細話唉唔得啊，其實呢一啲貨都唔係，我都係幫客睇嘅啫咁，咁但係佢第二個問題就問咯，啊咁呢一啲嘅玩具有冇 蛋紙啊？連連 蛋紙㗎呢、這個其實佢係好關心我哋嘅，見到就因為即係可能有多即係收藏扭蛋嘅人咧，其實嗱雖然可能已經個蛋殼又或者已經唔喺度啦，又或者有啲時候咧，你可能你買到嘅淨係嗰件嘅貨品啦，咁但係因為你嗰個收藏嗰個元素咧，而家你淨係睇到個扭蛋淨係本身入邊嗰個內容咧，已經唔係佢嘅全部，係包括埋嗰張嘅蛋紙，甚至乎連埋蛋殼嘅，咁呢個係成套嘅價值，咁所以。佢就好关心问埋，咁而嗰个老细答佢就话有，我一定抄到俾你。同埋佢话原来好多人去买扭蛋嘅时候，佢都会问嘅。 系， 咁所以咧，佢话纵然我 display 出嚟咧，系净系得嗰个嘅内容啫，即系净系嗰件货品。但系佢话我知好多人问， 系啦，包埋个壳啊， 所以系啦，所以嗰啲壳啊同埋纸咧，我转头抄埋俾你，即系佢系会成个 package。攞翻出嚟賣俾你，咁所以嗱，雖然我覺得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啦，我哋可能買扭蛋、扭蛋機，你見到嘅可能冇以往咁多，或者你可能只係喺一啲嘅大型商場入邊你見到啊，咁同我哋以前接觸嘅都係好唔同咁。但係你如果真係話今時今日要去買扭蛋嘅話咧，我相信即係要保留嗰一樣嘢嗰個神髓咧，都依然係喺度嘅。 胡家麟、江建聰、樂活玩家。 我头先咧就讲开即系扭蛋入边嗰张嘅蛋纸咧，我谂下谂下，其实嗰张蛋纸咧，除咗系因为佢系 part of the package 啊，即系其中一部分之外咧，同时亦都系一个认证嚟嘅。 个认证系即系 真 正版 系 咪？ 系啊，真伪。 但我都好想知道咧，即系嗰种情意结啊，就系储蛋纸啊。所以我真系谂紧有冇听众，如果听开有储开蛋纸嘅，可以去乐活玩家嘅一个 fan page 去留下言，讲下点解要储咯。 系， 因为我会好唔明白就系、蛋纸有啲人系直情储到咧。当佢一套一 set 入边有六只啦，佢会储六张蛋纸嘅，系、我就系会唔明嗰个原因啦，即系点解要储咁多蛋纸啦？ 系啊， 因为我觉得系， 我就好好奇 强迫症，我会解释呢一件事系， 我有啲觉得系强迫噶，即系正如话我哋买一啲六寸公仔，譬如 B 厂咁样啦，我啱啱搬屋嘅时候，我系会将嗰啲盒咧，基本上掉晒佢，因为冇位啊。嗯、但其实掉嘅时候，我都有谂过，因为我都有问嗰啲朋友意见，我都觉得其实好心痛嘅、嗯。虽然我好少可买玩具会卖玩具噶、嗯，我好少会放翻出去嘅。咁但系都有朋友就系讲话唔系噶，你过多几年十几年，即系啲朋友都大我一至年几十几年嗰啲啦，佢就会话你到时你就会知道点解我叫你唔好掉，但后屘我系掉晒啦，当然系。 系咪？但系因为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卖唔卖嗰个嘅问题，有时候咧系你收藏嗰一样嘢咧，嗱，我以前都唔明嘅、嗯，因为我以前嗰啲玩具系点咧？你悭位啊嘛， 系， 即系你变咗就系你攞咗件玩具出嚟之后，咁嗰啲盒啊吓，你有几好会即系装翻入去啊？系咪先？ 系咯， 咁啊， 你 display 噶啦嘛，攞 一嚟 display 啊，再唔系嘅话，你通常揾到胶箱，我以前真系咁噶，即系揾个胶箱 咁咯， 系啦，玩具箱咁，你咪将嗰啲玩具连埋嗰啲件，嗰阵时候嗰啲件咧，因为好多碎湿湿嘅，你咪揾个类似系即系啊密实袋啊咁样样，就即系包埋一袋。咁又容易收藏， 咁你都算做多步喎、啊，因为以前细个咧唔会谂啲玩具会刮花噶嘛，即系以前咧、啊、我哋系直情有三箱嘅大玩具箱，我同阿哥啊系将啲玩具倒晒落去，但系当然如果而家咁玩翻咧，一定唔敢咁做， 因为我吸收个教训啊，即系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我最印象深嘅就系嗰阵时候，我屋企人买了一只好贵嘅超合金俾我，咁嗰时候是一只六神合体嚟嘅，咁啊当然你细个讲紧真系几岁嘅时候，你唔会镜住嚟玩， 唔爱惜。 首先唔好讲话花先啦，花就梗噶啦。但系我想讲话系最怕系唔见件啊，因为当时嗰只嘢咧系可以你揿个掣咧，佢有弹弓手系射啲拳头出嚟。你 系 发现咧硬系唔见咗几个拳头，跟住再加上嗰啲弹弓玩下又会烂。咁我通常系粗摆嘅，都唔系就咁摆落个箱嗰度，系劈落个箱嗰度噶嘛系。咁所以久而久之，基本上嗰啲玩具系 keep 得唔好。咁慢慢我吸收呢啲教训之后，就觉得系、哎、算啦，我即系就算唔系 keep 盒啦，即系放埋喺个所谓嘅玩具箱入面咧，咁通常我都系会可能包好啲啲，即系可能例如话有啲以前就冇咁多嘅，因为以前嗰啲玩具都系俾小朋友玩多啲嘅话咧、嗯，基本上佢冇咁多。即係配件，你講緊而家配件啫嘛？ 而家配件好多，手都有幾對， 手都幾對喎，大佬。咁即係以前你冇咁容易唔見嘅，咁你就算要揾嘢包嘅話，咁你好簡單包咗之後，跟住擺喺個箱入邊，咁你要抄嘅時候好容易抄出嚟。咁、 嗯、 但我慢慢發現係咩咧？慢慢發現就係、是、唔知係咪因為俾我身邊一啲嘅朋友咧影響啊？係，即係咧你會覺得咧如果你係要收藏嗰件玩具嘅話咧，係連埋個盒要收藏嘅，即係咧唔係講緊會賣，係講緊咧即係例如你假設要擺喺個玩具櫃嗰度咧，有啲人我覺得擺得好靚嘅，就係、是、咧玩具櫃可能佢個櫃比較深啲啦， 個盒就擺後邊， 個盒擺後面， 玩具就擺喺個盒嘅前面企咗喺度， 哇！咪成件事好唔同先， 好大啊屋企， 係啊，咁就算佢唔係咁樣 display 都好，但係你見到有啲人咧，真係如果係即係玩具 collector 啊，叫做玩具收藏嗰類咧，咁你見佢打開佢嗰個嘅珍藏咧，係有埋盒，甚至乎有啲係包埋膠套嘅， 係啊， 嗱嗰啲開過。嗰啲玩具唔系话完全冇开过嘅，佢开过嘅。咁但系开完之后玩完一轮啊，或者摆过一轮啊，之后摆翻落盒嗰度，跟住佢揾个胶袋包住啊，胶套咁样封晒边咁样样，摆翻好佢。咁我觉得咁样样保养其实系最 ideal 嘅一件事嚟嘅。 咁当然啦，但系都系个重点就系、是、一嚟自己有咁细心去护理啲玩具，二嚟系个胃咯。因为其实你当我啲有啲十二寸嘅公仔啦，其实嗰啲盒咧我就即系打死都唔掉嘅。 系，嗰啲冇办法啦。 谂下其实好牙位嘅十二寸。想唱到，纯粹因为个价值问题啦。你觉得好似 唔系因为嗱，十二寸讲真，你闲闲地，即系我哋尤其是成日买开啲比较大型公司嗰啲出嗰啲咧，即系你一只十二寸 中啦，至少 系啦，一定啦，系咪先？ 系啊。 咁当中你谂下，嗰度系有几多钱去咗佢嗰个嘅包装先？ 系啊。 咁而的确，你又见到通常吓佢哋出品嗰啲嘅figure 咧，咁、那个包装嘅用料啦，再加上就系佢的确能够系可以好好地去 protect 到保护到入边啦， 保护到嗰件玩具，即系除非你嗰件玩具长摆出嚟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摆翻落去，其实我觉得最稳妥就系靠嗰个盒去收藏。所以十二寸系真系好难掉盒嘅，我觉得系。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六寸嘅话，有啲人都觉得咁其实佢最亚定系咩咧？就是、中间嗰个胶 胶兜啊， 那个胶兜嗱，嗰啲胶兜咧，反而佢哋就掉嘅。 哦，咁我更正啦，我其实呢系掉晒胶兜。 哦，但个盒你就揿扁。 系啦，揿扁佢。 就收藏。 可以收纸皮咁样就夹住喺某个位置。 咁、哦、系、哎、我有一部分嘅朋友就系咁样囉。 系 呢，但我觉得就咁囉，即系喂，如果你都既然选择得去收藏嘅话，就因为其实对我嚟讲，你砌返个盒样出嚟嘅时候，你都放唔到即系玩具盒入面。 其实系噶。 系囉，咁即系我觉得就哇，咁即系有少少有违咗本身你想 keep 盒嗰个本意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不过即系如果要讲到我谂系点样样去收藏啊，即系保留玩具呢一样嘢咧，真系我谂又要搵一集去花啲时间去研究下讨论下。因为嗱，我就成日都觉得唔同嘅玩具咧系有佢自己一套嘅收藏方法嘅。 系， 因为毕竟你都要视乎翻佢嘅物料啊。 即系譬如话收藏啲积木玩具啦，就要点样去定期帮佢即系要清洗下。 同埋尤其我想话喺香港真系收藏玩具好难，因为唔系就系讲紧地方少， 天气问题啦， 个天气嘅问题，即系有啲玩具例如话可能金属又好啊，或者白色嘅玩具又好啊， 会变黄咯， 会变黄，会氧化，又会脱色， 或者啲胶公仔系玩过多几年咧，你摸上手咧黏黏地， 系啦，会突然间黐立立咁样样，咁呢啲点搞咧？搵一集又研究讨论下啦吓，咁今日时间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